常共你晚灯漫游，对着望，甜的感受实在太想讲一讲，完全被你眼光俘虏不可挡，如火似电，就是我要走的眼光，心中此刻充满爱，天天都想找你看，每刻每分一再回味，哪里去找一个梦，把它收起不再放，手牵手欣赏那明月光，我决意一生将你看，要让你一世我愿望，生积蓄都献上，就算天老地老不会而老向，时时梦见相对看白浪，泛舟海上，但是片刻即天光，完全被你眼光俘虏不想挡，如火似电，就是我要找的眼光，心中此刻充满爱，天天都想找你看，每刻每分一再回味依如糖，哪里去找一个梦，把它收起不再放，手牵手欣赏那